令到佢自己都觉得即係喂係咪我都应该企出嚟呢，尤其係即係体育界里面喂似乎我听唔到人有啲人去讲呢啲咁嘅说话喎，係咪咁，但如果佢自己身心其害身受其害係咪，我可唔可以作为第一个呢，係咪，即係佢就以佢自己一个第一身嘅身份咁去讲返咁多年之前嘅事情係咪咁当然啦，你见到就係话涉事嘅即係呢个 Y 教练呢就俾呢个即係学校啦，即係已经开除咗嚟实係。咁当然啦，即係我见01嗰边呢其实都系访问过佢嘅，咁佢亦都喺度话啦，係咪我唔记得咗喇喎，係咪咁就话咁多年嘅事情未听过呢啲乜嘢喎，咁亦都咁讲就话佢要搵律师啦，係咪为自己自辩啦。嗱咁讲即係成单案呢，如果你话即係纯粹用法理嘅情况去讲嘅话呢，我觉得即係而家已经去咗公审嘅程度㗎啦，其实係。咁你亦都系未去到，即系因为其实阿吕丽瑶冇报案啊，头先咁讲，咁而呢个保安局局长都话，喂，咁你唔报案嘅话，咁我哋都好难合作噶。 不过我觉得今次咧，即系由特首到呢一个嘅警务处处长，到差佬即刻去培正中学所谓嘅搜证，我觉得几识抽水。 识， 即系话时话。我唔系唔相信李丽瑶 吕 丽瑶嗰个说法，我完全相信嘅。即系佢点解唔肯？有啲人嘅 challenge 好简单啫嘛，就话喂，咁你应该继续做落去啊。喂，第一，喂佢都系有知识嘅人嚟噶，即系读过书嘅人嚟噶，都知道喂大佬嗰啲系十几年前嘅嘢嚟噶，十三四岁 好难举证嘅， 系咪啊？即系当然你话香港要入呢啲嘢就相对容易嘅。系嘛？亦都過往都有啲咁嘅案例，就係、是、只要你個故事個情節係即係即 係 唔會自相矛盾嘅，咁啊相對上 你唔好隔咗咁耐咯。不過你唔係隔咗太耐咧。 喂，嗰陣時候嗰、那個神父啊，天主教嗰個神父去性侵嗰條僆仔。那个咩 刘嘉怡 啊，你一样入到， 唔系同埋即系你呢股风嗱，你讲翻呢个，唉，即系我系受害者嚟嘅，即系所谓受害者，唔系话我俾人性侵啊，即系我系 你性侵过， 唔系啊，因为我系呢个 House of Cards 嘅，即系呢个忠实拥趸嚟啊嘛，而家你 Kevin Spacey 系嘛，就系、是、因为佢话以前十几廿年前系嘛，即系性侵一条僆仔。咁就係因為嗰條僆仔仲記得呢單嘢，係咪佢陰影，嘩呢條友，嘩而家即係大紅大紫，又做埋呢個美國總統喺度戲裏面啦。喂大佬，即係喂係咪應該俾返啲代價俾佢呢，係咪即係嗰個古風吹到嗰邊喎。咁你 但係我想講返嗰個 case 呢，對呂麗瑤嚟講呢，係佢真係面對一個13、14歲。喂確實係唔識呢啲咁嘅反應。 係好難好難。 系咪都羞於啟齒嘅，都唔知點講喎，大佬。 係啦， 因為點解喺嗰陣時候心智未成熟嘅時候，其實佢會反而會要自責。點解我咁蠢會跟個教練上屋企㗎？佢話按摩我話按摩，喂佢確實係唔識反應嘅喎。喂，所以你話叫佢再同你差佬再講一次，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心靈上最痛苦嘅樣。正如你俾辯方律師去即係 challenge 你。喺嗰個 cross examination 嗰度，即係盤問證人嗰時候，喂，其實你係重新再經歷一次嗰陣時候嗰個困境喎。 其實呂麗瑤呢單案， 同埋靚妹仔，即係喺當陣時個環境裏面，除咗係即係心理上即係適應唔到之外，喂，同埋佢同個教練係有權力關係喺度噶嘛。 係係，呢個就係令我諗起咧，七年前有一套戲，即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就係呢個 Natalie Portman 咧，就拍嗰套叫《黑天鵝》。咁呢個 Natalie Portman 啊，我即係 show 啲圖俾大家睇啦，睇大家記唔記得啦？《黑天鵝》呢套戲，咁即係其實係好犀利啦，好出名啦。咁就係講呢個 Natalie Portman 咧，就係一個叫芭蕾舞咁。我唔知係芭蕾舞定係咩，即係 opera 嗰啲之類啦。咁佢就只演黑天鵝角色。咁但係呢，即係當其時呢，佢嗰個教練就好想識佢啦，係咪？咁但係當然有好多性暗示啊，或者喂你要識做啦，係咪？咁當其時呢 Natalie Portman 呢，咁就真係好識做啦，係咪？即係都妥協咗啦。咁最後尾咁就亦都係成咗名啦。咁令我諗到係有個權力關係喺度嘛。咁如果尤其你細路仔細路女係咪，你亦都可能有啲家庭壓力喎。 咪所以啲人 challenge 佢幾樣嘢嘛。第一佢話點解你會即係每一年繼續即係同個前教練慶祝生日嘅。 係。 係咪呢個係匪夷所思，喺我哋正常人嘅角度，我哋會覺得係匪夷所思。 係啊。 係咪你既然講得出嚟，